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湿立立湿立立，行路要小心。早晨啊，我是丰收快活人小张张。 今日是惊蛰啊，等我。 哎呀，好在我速得快。哎呀， 唔系打先， 你再嚟啊嗱， 打到你牛牛豆豆，打你个小人脚，打到你有鞋唔识着。在这里我或者跟大家有讲声的就是没有的，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贵人是吧 是啊， 我是赵毅。 今天春回大地，现在25度了，我觉得哇好舒服好温暖。 人但是真的濕立立，所以大家呢上落樓梯真的要你小心小心啊！ 好像拖人地未抹那樣啊！好，這個禮拜二一樣我們參加回大家風騷爆人任到氣溫出到86%的 早晨。 所以呢个星期二早上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冇温暖，今日大致多云。听日仍然是潮湿嘅，稍后转出偏北风，气温会开始下降，仲有数天早晚清凉，保重身体啊！Break my heart， 你今日嘅呢一首旧歌。星期二嘅节目一样会有树窿树窿讲心事，同埋一间会有西班牙牙牙学语。 继续我哋嘅节目啦。有一样嘢叫拖延症，我想问下咧，我哋拍档咧，你感觉咧自己有冇呢一方面嘅问题咧？如果讲拖延症，即系有啲嘢咧应该做嘅，但系咧又迟啲先啦，迟啲先啦咁啊。我最近咧发觉自己咧喺某一啲方面咧系都好似都有拖延症嘅出现。 边方面先？请讲清楚。 就 系 断舍离方面。 你好耐啦，你呢个症。 呢个都唔系净系拖延症啦，唔系净系拖延症。 唔系因为我最近点解会突然 有60年系咪？ 有呢个谂法。 咁系咪仲有拖延症啊？拖延应该系另外一个病嚟，系唔舍得啲嘢咯。 排过第二个窗口啦， 睇错医生，就好似你一样啊！你都唔好话人啦，无端端唔舒服嗰阵，观音借裤。 原来唔系， 系啊，今日啱你啦。 今日排睇啦。最近咧，我因为执咗好多衫，屋企人即系屋企人都执咗一啲衫，咁啊应该理论上拎落下边一嗰啲叫做 回收箱 嗰啲回收箱嘅，咁啊结果都摆咗成，我谂两个礼拜， 唔好炸底啦，两年啦我估， 两年我收尾我真系， 其实拖落去就系啦，梗系又唔舍得啦， 唔系唔舍得啊，其实真我唔知，其实冇原因。即系有时出门口就匆匆忙忙， 点会冇原 因咧？我咩原因？ 点会冇原因咧？个原因嘅咪就系其实你唔能够贯彻始终地去做呢一样嘢咯。 我会第一时间我唔中意得喺门口。 系啊，你可能已经买过好多本书教你点样断舍离， 系 咪？ 有一本都烂咗啦， 系有一本烂咗，有一本送咗俾人，然后有一本唔知摆咗喺边， 有一本唔舍得睇，断舍离，唔舍得睇， 好似揭到嗰啲页。 咁咧。国内咧，其实而家放完新年假有几耐？你已经放完新年假几耐？你话，起码都放 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啦。 唔系有啲地方仲仍然觉得系过紧年噶，一个正月未过，正月未过嘅话，仲系叫做系过紧年嘅。 如果我话俾你听，有啲学校，佢哋啲学生仲未交晒功课，你会觉得点啊？因为有啲学校咧，佢哋而家 断舍离有咩关 系 啊？ 断舍唔系嗱，呢个咧就系拖延症，我本来讲拖延症嘅，系啦， 但 系 你又讲咗自己嘅断舍离啊？ 我由呢个引入啫， 写错咗， 写错波， 写咗自己嘅龙门。 咁咧，因为 就等阿 Doctor Matthew 你顺便睇翻 翻翻翻翻翻， 自己个人好好游走啊！ 咁咧， 继续， 因为啲家长成日都觉得佢哋好惨。嗱，其实我觉得个责任咧，又唔应该怪老师或者学校嘅，应该喺翻自己。自己身上，就话咧见到啲同学仔咧，讲得细个班吓，到 几多岁啊？几多岁啊？ 小 学啊 ，main 系小学咯，系啦。咁佢因为咧，每到放完新年假咧，最后嗰一日就开始咧，全日就喺度 赶功课 而写啦。 喂，呢啲唔关学校事喎， 系啊，我咪话唔关学校事。 我 你系咪咁样？ 呢次系咪 功课我好早做晒？我系 其实都系贪玩， 做 做晒即 系 佢玩 啊 嘛。 系啊， 但唔代表你做得好嘅。 啱啊。啱啊！ 你 系冇型啊！ 冇写晒佢，有玩 啊！ 都好过你最后嗰日先得。如果你都系咁，咁啊不如。 其实有咩分别咧？若果根本佢 有 都系鬼画符，到最尾嗰日就更加鬼画符。咁其实你都系唔系 有分别噶？ 你好，你讲。 嗱，我就一开波就，我家姐咧就拉屎两日就总动员过嚟一齐帮， 真系噶 有分别， 佢仲要总动员啊， 系啊， 咁佢有策略喎， 等我俾翻钱大家先， 佢好似俾一两毫子啊，有噶 有 优惠嘅， 但系唔系我有问题，但系你识做佢啲功课咩？ 咁咪就 系、 是、 啦， 你唔好认 我用咗呢个， 你去形容嗰件事嘅唔认真，系啊，即系其实已经讲俾你听，就 系 总之佢就 系有能力嘅就做。 有空格嘅地方填咗佢就系 噶啦，大家总动员， 系 啊，一家人乐也融融， 真系几好啊！因为咁样， 系啊，好团结， 促促家人， 你之间大家系咪因为咁样话好好啊？系咪？ 好好， 又有翻啲散纸站啊！ 咁咧，而家咧好多旺嚟啲学校咧，春节假之后咧，就有一个叫做暂缓交功课一个月，即系话咧喺放完假呢一个月，你都可以交，系冇任何惩罚嘅咁样。 有咩意思咧？ 我觉得 其实你觉得咁其实 崩溃咧呢个制度 系咪仲更加 系啊？即系其实你嘅制度根本就有问题， 冇错， 有问题到你又唔执行， 系啊。 咁你小朋友就会有一种咁样嘅 一个月之 后心态， 佢又剩翻个三日， 系啊，我就话咁到嗰一个月嘅最后嗰日又，其实真系咁啫嘛，你吞漏嗰样嘢 冇意思， 冇意思啊， 冇意思啊。 所以拖延症咧，其实 边间学校啊？边个地址？我写封信过去先。 唔单止一间啊，有好多学校都系因为佢唔想啲学生咧去到即系年。 间尾先系不停做不停做咁所以就呢个叫暂缓。 唔系啲小朋友点样做功课关你咩事咧？我想请问。 可能啲家长反应啩，我唔知道啊。嗱，咁我又冇深究到咁样啦。 吓吓吓，唔系，哦，唔深究，我哋讨论好唔好？ 系 啦，我哋讨论嘅就系话，即系其实如果你系咁样嘅话，成件事根本你系想为乜嘢？假期俾功课小朋友， 可能唔想佢咁大压力咯，即系 唔系我讲紧嘅就系假期俾功课啲小朋友 系 为咗乜嘢？ 系啊，温习一系啊，唔好懒散啊嘛， 同埋个心唔好散咗 啊 嘛， 点知就散咗？ 系啦，但系其实系人都会知道， 系啊， 你哋我谂就算系做家长又好，又或者系做呢一个先生又好嘅话，都应该知道嗰个心态系乜嘢嘅。 系啊，你谂下初一。十一点个细路仔喺度写字，唉，执埋先啦，阵间阿嫲嚟拜年啦，系咪先？哦，细路仔都系执埋先啦，阵间阿嫲嚟拜年又有利是。 唔系，其实唔止初一噶啦，我谂成个新年假咧，做嘢个气氛都好低嘅。 系啊，即系初三咪做咯，或者年廿七开始做到年廿八就收炉啦。 嗯， 即系你要咁样安排时间咯。 咁其实有几多人真系会执行呢一样嘢？ 好少， 系啊，即系你问所有做过学生嘅，你同我同他，即系其实我哋应该。都系会点样去执行呢一件事？唔系话佢本身你喺放假嘅时候俾功课佢，我觉得反而系咪应该要谂呢一样嘢？ 冇错， 系嘛？如果佢放假嘅时候你俾功课佢，到最后尾时佢又系唔交嘅话，你又要褪多一个月，再褪多一个月，褪到暑假嘅时候，其实咧，我觉得嗰样已经系崩坏咗啦， 系啊， 系嘛？ 变咗就 系崩溃嘅， 为做而做， 三合一假期功课， 嗯、 包括你新年假、咩复活假、暑假三合一，系 一路褪下褪下。 咁我又想讨论一下嘅就系话，如果佢放假嘅时候，好好地去俾佢放假，就唔使俾咁多功课佢做。又会唔会嘅就系要谂下就会唔会功课太多？即系究竟系出现喺边个问题上面咧？太多啊，定系嘅就系根本上就唔应该俾啊？系嘛？我想问嘅就系话，如果佢放假一个年假几多日啊？放？ 好似十 零日 十零日嘅啫，俾你两个礼拜好唔好？系啦，两个礼拜如果唔做功课嘅话，会唔会令到佢个学业成绩退步都好紧要先？ 嗱，系应该就唔会嘅。系啊，但我又觉得功课呢样嘢咧，可以将佢重新包装。 我意思就系咁啦。 你计算术，你要加数啊嘛，唔使啦，唔好俾 F 本嘅功课本佢，因为佢觉得哇好大压力啊。 系俾一扎瓜子佢。 冇 错， 又或者嗱， 融入你 我哋数利是，今年自己大家各自计一计你嘅利是钱，一样系加数啫嘛，系咪？其实咁样我谂大家开心啊，小朋友，或者你食得开 心啲，系嘛？ 系啊，即系一样系锻炼佢计数咁啫嘛。 功课好多种嘅，听闻嗰个时候啲功课好得意啊，就系俾个鸡蛋佢带翻去，咁唔知咧就要。袋住喺个袋嘅，佢学会点样照顾，系唔好懒，系啦，咁样咯，类似咁。 即系我觉得其实可以系比较系人性化一啲啦， 系 人性化啲去谂一谂，即系小朋友，同埋你原先俾一啲咁嘅功课佢做嘅话，你最终希望达到嘅咩目的嘅啫？ 冇错， 系啦。如果你话俾我听，真系嘅，两个礼拜之后你玩创晒个心噶啦，唔俾功课做嘅话唔得嘅，咁样嘅话咧就真系要去谂一谂，系咪？点解佢哋唔做咧？ 系啊， 系嘛？同埋佢就系话究竟。到最后尾嘅时候系变成咁嘅时候，有冇意义呢？ 达 唔达成到嘅就系你最初最初嘅初心同埋你嘅目的咧。我谂有时有好多嘢唔能够咁僵化地，就系每一个小朋友放假嘅时候，我就一定要俾功课佢。我谂其实大家都系要教学相长，系嘛？咁其实你作为老师，又或者系你作为家长嘅话，可能你自己都要去谂下嘅就系功课嘅意义系乜嘢？ 嗱，如果我系中文科老师，嗱，所有同学新年翻嚟之后咧。俾翻十句嗰啲吉祥语我，佢哋咪自己抄啊，咁就唔使攞功课本， 学字咯， 系啦，一样啫嘛，系啊。嗱，你英文科老师你点搞？ 英文科老师，英文科老师嘅就系话，如果见到一个外国人嘅话，你点样去问佢恭喜发财？ 哦，但如果个外国人识讲广东话咧， 咁就冇问题啦，系咪？咁就教佢点样讲广东话嘅时候，佢点样教我讲英文咯？ 非常好， 其实都活学活用好啲， 系啊， 咁就开心心啦，系嘛？喂，早晨，早晨，十点28分啊！继续我哋节目，下半之后我哋有风骚范围继续陪住大家。而家呢个时候有 It Might Be You。 Time, I've been passing time, watching trains go by. All of my life, lying on the sand, watching seabirds fly.Someone Richard Peniso and Might Be You 十点廿九分，听紧 Radio Jewel。十点半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咧，一阵间再见，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定在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增长3%左右。李强话，提出以上的预期目标是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和各方面因素。李强话，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稳是大局和基础，各地区各部门要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谨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措施，清理和废止有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规定。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李强话，积极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赤字率计划按3%安排，赤字规模4.0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初预算增加1800亿元。李强话，计划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9万亿元，为系统解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兴中一啲重大项目建设嘅资金问题。今年开始，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0000亿元。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表示，要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他说，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李強又強調，要堅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持反對台獨分裂和外來干涉。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潮濕，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今晚大致多云，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潮湿，稍后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随后两三日早晚清凉。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17点，跌378点，成交金额4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7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81点，跌56点。

继续啦，节目《风骚爆人》啦，在座这里的两位拍档咧，都系做过好多不同嘅工种啊、环境啊等等。咁啊，对于呢一个人喺讨论区所提出嘅，一定会有好得意嘅睇法或者好深入嘅睇法啦。因为呢个人咧，佢就喺香港打工嘅，有一样嘢咧叫做开荒牛啊，开荒牛。其实咧，开荒牛咧系开心定唔开心，辛苦就一定，我觉得一定辛苦啦。但系愿唔愿意去做呢一样嘢咧，就个人唔同睇法啦。咁咧就讨论就系话啊，我咧公司咧叫我去印度做开荒牛，咁咧我人工咧就 on top 加多10,000蚊。港幣嚇，咁同埋咧就係你知道去到第度咧，一定會有包食包住啊！即係總之係冇嘢需要使錢啦。即係如果生活相方面，但係佢又好猶豫啦，咁就問啊，其實我又想去又唔想去，好驚啊！其實對於不明朗或者自己唔熟嘅地方咧，打工咧，我諗大家一定有呢、這個有冇呢個經驗啊！我好耐以前咧試過有一次有一份工咧，就係過翻國內。做一個月嘅，我又係，因為嗰陣時咧小朋友好細個啦，咁又好想日日見到佢咧。其實對於即係有屋企嘅人嚟講咧，就會有啲猶豫嘅。雖然一個月都快過啦嚇，咁但係對於呢個人嚟講，啲人就話：咁你其實如果你一個人冇乜所謂啦，又冇小朋友冇屋企，即係冇太太啊嗰啲，就應該都 OK 嘅咁樣。阿小強好多呢啲， 我一定會去啊！我 一定會去， 係啊， 我舉手去， 係啊， 尤其是係開荒牛。 冇錯，我覺得呢個經驗咧冇辦法有人俾到你嘅，係啊，你俾錢去學都學唔到啊。 同埋一間公司能夠派你去做一個開荒牛嘅話，係對你嘅一個能力嘅肯定。 誒，嗱，一半一半。有 咦？ 有可能， 我中意討論下呢樣嘢。 有可能係將你調走去老院嗰度， 即係唔想你擺喺度。 即係你可能唔知阻住邊啲人啊，或者對邊個人有威脅啊。 但係開荒喎， 係啊， 即係你喺一個地方， 啱啊， 有一個分公司， 係啊， 你喺嗰度嘅就係重新再起個，係 啊，起 一個壇 啊嘛，都係 壇喎。唔同你 誒唔係 手， 我知啊， 邊界喎， 我知啊。喂，開一個新壇。得唔得冇人知嘅， 系喂咁每样嘢都系噶， 得嘅话， 得嘅咪我嘅眼光。 咁有咩问题啊？ 诶，唔系嗱，如果我系老细， 即系老细拣咯， 系啦，我派啊你约约去印度，你掂，我就向再加上头。 但 系 佢掂咗，佢都有 credit 嘅，唔会冇 credit 嘅。 咁咪好咯， 即系大家都好咯，本来就。 我觉得有两样嘢嘅，你而家你讲紧嗰一种咧，就系话，即系其实要将 你， 你 当系阴谋论啦，调走你 阴谋论嘅调走你去到一个 老 远荒芜嘅地方嗰度，跟住佢就系等你自己喺嗰边自生自灭， 冇 错，系咪咁讲啊？我觉得同呢一个有少少性质上面嘅唔同，系啦，又或者若果个老板系咁同你讲嘅话咧，我觉得都会试嘅， 梗系会试 啦。 就算哪怕佢调走我， 系 我都会落得清净，唔好卷入佢嗰个是非圈个漩涡里边。 不过你 即系原来你真系有啲斗争啊，响总公司啊。咁佢誒睇我唔順眼要調走去， 會唔會其實有時都諗翻係去邊度咧？嗱，佢而家好 specify 個印度， 印度咪印度 咯，呢個地方可能同即係我哋而家香港咧個生活嘅模式啊、文化太唔同。舉例，如果去翻啲東南亞嘅地方，可能佢又會唔會諗得咁辛苦咯。 我唔係咁睇，因為印度係新興嘅地方， 同 埋啲科技 好犀利 嘅。我第一時間去啊， 我都覺得係。 係啊， 唔係邊度，我覺得都唔重要。 冇錯， 即係邊度都唔重要。越 南哪怕新加坡啊，即系如果你讲东南亚，我都会去， 因 為马来西亚都去。 因为我总会相信嘅就系，其实人系最重要， 系 啦、 啊， 人系最重要嘅，系重要过嗰个环境。当然你话嗰个环境，如果系所有嘅嘢嘅话，即系天时地利都可以嘅话，成功嘅机会就会比较大啲啦。但我反而系会觉得嘅啫，你喺一啲。物資又或者係各樣嘅條件唔好嘅情況之下，先至更能夠發揮到你真真正正嘅力量。 睇到你嘅力量， 有時人係會蹲懶嘅，同埋其實有時人係會有好多嘢。總之嘅就係最好以不變應萬變啦。 冇錯。 又或者嘅就係 舒舒服服， 舒舒服服 啦。 咁樣你就會去到有一個即係擎住嘅狀態，而就冇能夠可以發揮到嘅就係你最巔峰嘅嗰個自己嘅。所以我反而係會覺得，若果你係咁。样嘅话，成也好，败也好，你对得住自己。 系啊，喂，呢个机会真系好难得噶。 但小强，你都应该做过开荒牛，系咪？当年喺国内开好多公司啊，嗰啲咁啊。 都唔算开荒牛啦，你当半只啦。咁我帮我哋开嗰啲 office， 半只牛半只猪噶嘛。 上身系牛下身系猪。 梳牛头马面， 都是你系咪？ 都系我， 因为咧以前有个朋友 系人系鬼，都系 就派咗国内，咁啊有时比较难处理，唔系事系啲人啊，因为啲人觉得你 系 第二度空降嚟嘅， 系 啊，咁咧就会即系你阳奉阴违咯，你叫佢做完之后，可能转个头又冇做啊， 试过啦， 我就谂你嗰试过， 试过好多次啦，都话我话俾香港啲朋友听，喂，我要去国内某个地方帮一间机构打工喎，佢哋第一时间讲两种反应，哇，你好啦，可以好开心啦。第二种就系、是，喂，你小心啲啊，去到嗰度咧，将原本你下边嘅人咧全部炒晒，然后请自己人，我心谂傻嚟都，冇办法，即系俾人感觉就系话你要有自己嘅团队，咁但系真系惊噶，即系我其实都几大胆噶啦，但系去到有啲位都， 但 系 你个位系咪一个叫做 都系 senior 嘅高噶啦嘛？ 系啊，都系 senior， 越系 senior 就越麻烦，人哋就会哇，喺你一个香港人，你识乜嘢啊？你识人咩？唔识，即系啱啱去嗰阵时候， 因为佢哋就系熟晒啲嘢 啦，即系 你都系要问翻佢哋啊，其实应该点啊？ 你抢我碗饭食，或者你喺我碗饭嗰度滗一羹嚟食，咁其实就系惊嘅，惊嘅。 你嗰个情况就又唔系开荒牛，系啦，唔系开荒牛， 系啊。 咁但系你呢一啲其实讲紧嘅就系，其实大家每一日都会面对嘅就系一啲嘅诶办公室上嘅政治咯，系咪？咁我觉得就冇嘅，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啊，系咪？唔同嘅位置嘅话，你都会有你自己嘅好。好处同埋你自己个 睇你能力咯。 嗱，我有睇呢个新闻嘅，嗰人卖香港月人工系30,000啊嘛，然后加去印度啊10,000啊嘛，咁钱佢系轻轻啊， 少咗啲 嘅，我觉得。 可能佢计埋嗰个你翻去你唔使食唔使住嗰啲，全咗公司俾啊，即系可能。 唔系，我觉得条数唔应该咁计嘅，因为我离开屋企啊嘛，离开你嘅 family 啊嘛，同埋因为你谂下印度最多咪一个月俾你翻嚟一次，即系好啲嘅公司啊，飞翻嚟一次或者你自己俾钱咯。否則你 即係有好長一段時間都喺嗰邊。 係啊， 呢樣嘢嘅話你又預咗嘅，我覺得係呢一樣嘢嘅就係你為嗰間公司而家某程度上要有啲犧牲嘅，係 啊， 你自己要稱咯。咁、 啊、 如果你講緊話開荒牛，我就冇好似你咁樣就是、離開香港嘅本土。但係若果你話一間新嘅電視台或者係一間新嘅電台，我有啊，我就係基本上唔知點解咧，我覺得係成日都會遇到呢啲咁樣嘅機遇嘅。 不過其實幾好玩嘅呢啲， 其實 係 嘅。咁譬如可能一间新嘅电视台，咁跟住佢哋有好多个 channel， 咁佢总要搵啲人返嚟去帮手 㗎， 咁佢哋就会搵我囉。咁我觉得如果係嘅话，我係鍾意呢啲咁样嘅，大家一班人从冇到有。 呢个棚啊，哇，呢、這个好玩，呢、這个 好 玩。好 喜欢。咁跟住大家拼搏，嗰、个待遇也好，一定唔会好㗎啦，啱唔啱啊？因为其实作为上面嘅高层，佢哋都唔知道究竟得唔得嘅。咁、 啊、 所以你嗰个时候嘅话，你必须系要有一啲嘅就系一种使命感啊，一种使命感啊就系、是、哦，你话呢样嘢得，我就帮你做，系嘛？咁而且嘅就系我喜欢嘅就系一班人，大家为咗一个共同嘅理想。一个目标，大家一起去进发。那你是嘅就是你的资源不够，又或者就所有的嘢你要乜冇乜，系嘛？ 你靠自己 的，但系好开心嘅。 系啊， 嗰一班嘅战友啊，吓系喺嗰阵时候有好多呢啲如果你是在一啲顺境嘅时候，是不会有的朋友的、所以就是嗱，睇下你点情。 识见微笑。 人嘅价值嘅就系、是、你觉得系乜嘢重要啦？系嘛？人情重要啊，定系就系你自己？几嘅即系喺工作上面嘅表现重要啊！有时呢啲咁嘅嘢你就自己要谂。我谂每一个人都唔同嘅， 系啊，系咪？睇你嘅价值观 系点 样， 即系取舍会唔同。 呢啲决定尤其是即系好大角度地扭转咗生活咧，真系要自己作决定。决定咗就唔好后悔。 系啊，冇得后悔噶啦。系啊， 我 又 觉得其实人系唔需要后悔， 梗系唔要后悔啦。 因为其实每一步都系你自己滋养、你自己成长、或者你下一次你醒目少少，今次呢个失败嘅话就变得有意义。 系啊，喂呢、這个。價值都話真係你俾錢去 錢都買唔到 交學費， 所以我咪就係話其實開荒牛其實擔心乜嘢咧？係咪 啊？唔知啊！如果個男士更加唔需要擔心啦， 冇分我覺得，尤其是而家嘅話，唔好同我分男女係嘛？ 攞、起個 夾 就行 都冇所謂，但係你就要自己好好地要去稱一稱咯，係咪、你覺得人生當中嘅話，乜嘢比較重要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在低谷，当人在低谷的时候，不要成日去想跟人哋诉苦。人在低谷相等于人生的冬天，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忍住寒冷，挨过去，下一季节就是春天。起起落落才是人生，当人生处于低谷，真正可以看清楚什么，就是身边的人情冷暖。人在低谷，平时那些已经看不起你的人，如果你去求他，正好给一个机会他去加强他的观感，我都说他不得的了。不但得不到帮助，反而有时候还会一肚子的怨气。成年人的崩溃是什么模式？是静音模式，不会有太多在这里抱怨求助的声音。当你向人家诉苦的时候，有 20% 的人不关心，有 80% 的人听到之后还可能很开心。其实这个世界个个都很忙，没什么人会有时间花心思亦都去听你的诉苦，感受你的痛苦，就算有都解决不到你的问题。有些苦有些问题都是要自己解决自己挨的。你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芒，照亮你的路。人在最苦最累的时候都要靠自己挨过去。人在低谷不要去骚扰任何人。有些苦命中注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难是人格的试金石，能够拯救我们的就是对苦难的忍受能力。假如他们不能够令到我们打败的话，最后他们就会令我们的内心变得无比强大。 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无望未来没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到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活。

候咧，听收音机，听到阿小强话叫我嚟嘅时候咧，同阿小张张把脉，我反而想好奇，你俾个手我，我想嚟把一把脉， 揸下手仔先。 咦？ 起脉？ 起脉？你个 B 几时 show 啊？ 佢其实躺了好耐噶啦，我都想知道佢几时 show 啊？ 就快做老豆啦，恭喜你啊，小表弟！ 做咗老豆好耐啊， 应该就 show 就 show 噶啦，今个月你改定名啦。 今日叫佢好开心啊！ 丰收， 丰收， 丰收好啊！丰收发福人啊嘛，丰收发福人梗系丰收噶啦。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同嘅都市人咧，而家嘅日常模式啊、生活咧，都系好有接近嘅。 系啊，关于社交媒体，我想问大家咧，平时咧每日咧平均咧，通常花几多时间咧上网啊、上啲社交媒体啦，同埋通常睇啲咩多噶？ 嗯，嗱，如果系嘅话咧，社交媒体我就有好多都冇玩嘅，咁但系就有睇有某一个啲人睇视频嘅嗰个咧，基本上已经成为咗我电视机噶啦。因为我发觉嘅就系上边，哇，所有嘅嘢无缘佛界，你要学嘅嘢啦，你要睇嘅嘢啦，全部上面都系有嘅。咁所以其实我喺花喺嗰个地方嗰度就好多咯。 即系啲内容题材系好多唔同嘅， 好多咩嘢？ 有一个咪唔讲名啦，系啦系啦，有某一个就我 知 啦，你知边个 video 系咪都系睇片？我都有，我都睇嘅，即系 介绍。基本上系我电视机嚟嘅。我即系得闲冇事，我就会揿入去睇有啲咩睇咯，咁样。 其实我咧两个原因睇啦吓，第一就做嘢啦，咁如果做嘢揾资料咧，咁揾完就停噶啦。但系另一个咧就系自己消磨时间啦，咁嗰个都比较长嘅，同埋系 几耐咧？一日 一日啊，我谂如果消磨时间咁一个钟点都有咯。 哦，咁都唔系好多啫，一个钟一日少少少。 但系呢个消磨时间，即系唔系反而揾嘢，即系譬如揾资料啊，揾嗰啲咧就我就唔会计啦，系啦，因为揾完就停，但消磨时间就起码都有一个钟。 咁如果你譬如消磨时间咧，睇啲咩内容多噶？ 睇啲咩内咩都睇噶， 方 便讲方便讲。有时咧我会上嚟有个叫 marketplace， 方便就可以唔讲噶啦，自己 有听你讲， 我问清楚。 有啲叫有一个叫 marketplace 啊，我唔知大家有冇上。佢好似 嘢嘅， 佢好似一个大唔系大牌档，佢好似一个咩都有嘅出卖， 譬 如咧系啊，譬如你咩都有噶，譬如你话我想揾楼租，佢又有噶噃。想揾个旧手表，即系嗰啲叫 vintage watch 又有嘅，车又有，衫又有，咁我有时就会浏览下呢啲咯，睇下出面而家啲人卖紧啲乜嘢啊，几多钱啊咁咯，即系嗰个就唔算系一啲好人同人之间，而反为就系一啲市场上嘅一啲 趋势啊， 系啦，趋势啊，行情啊咁咯。 咁啊，表弟咧， 我四大类煮嘢食嘅视频。另外第二就是运动的视频， 完全都不像你， 我就是看的， 我是看的， 做就只是看 的，完全 连看就做， 你看表哥这个好 to the point， 这种是什么心理啊？ 好 to the point， 你竟然表哥今天 看就当做了， 看运动，你看运动， 我稍后证明给你看， 我现在 send 给你 看， 还有呢， 就是电影的啦，即譬如说有人， 这点似你，似你， 有什么电影好看啊，我又会看。睇下，原來，咦，幾得意喎！我就會 cap 翻圖啦。咁最後咧就係關於啲中國文化嘢，我都中意 都中意嘅， 係啦。 好，我而家出，你講 啊， 係 啊，唔好意思啊，我有嘅啫，因為頭先我做咗功課，你同啲問我，我睇嘅就係有一位心靈導師嘅 talk， 另外仲有就係啲小朋友温馨嘅 video， 仲有就係煮嘢食啦。做家務的小 tips 啦，例如點樣摺毛巾同埋摺被，係唔係？ 我又中意睇佢哋洗咩通坑渠啊、抹嘢啊，但係嗰啲梳打粉啊同埋檸檬酸，我有時都搞唔清。 冇錯，可能佢有一啲嘅淨係教你梳打粉嘅話，你溝啲唔同嘅嘢就可以咧，就係 tackle 嚟屋企唔同嘅嘢。即係譬如可能就係你要洗油膩嘅，就要梳打粉溝醋咁先算啦。如果你要抹地嘅，就係梳打粉溝白酒。咁我最中意睇呢啲。 佢有一個我唔知信唔信好啊。就是咧啲碱液加啲盐啊，佢话抹嗰啲台面咧唔会铺。 你去试下咪知咯， 系咪 我未试， 即系去油， 其实系嘅， 去即系唔会啲尘唔会好快落嚟。 冇错，仲有嘅就系咧，女人语录。即係有時有啲 call 女人有啲佢哋會覺得佢就係做人應該要點係啦，姊妹們嘅智慧，仲有就係書本介紹啦，一啲藝術嘅介紹啦，同埋嘅就係健康資訊 啊，好好啊！ 我睇好多嘢， 好多唔同 嘅，好又有用啦，有啲係 for 分嘅，有啲係 for 即係自己即係身體啊或者健康嗰啲好，小動物嗰啲都幾好睇㗎，嗰啲狗仔貓仔嗰啲片好有好治愈㗎，好得意好笑㗎， 我都有 save 低嗰啲動物嗰啲咧，我依家即刻上網睇翻自己動物都會嘅，有時我講拖咧，我有個 practice practice 過，就係獎勵啲準時到嘅家長，成日播啲搞笑嘅電影啦，一啲動物啦，聽住咧好開心，咁變得等嘅時候唔使咁悶啦。 係啊， 動物書同你一樣啦，都會睇書嘅。我會留低啲咧，覺得觸動到我嘅好感人嘅嘢啦。 冇錯，我都有。 我會留低搞笑嘅嘢啦，一啲靈修嘅嘢啦，一個 人 日本嘅嘢咯，啲廣告啊、搞笑啊、有體會嘅嘢啦。agent 我有一個，即係專係做啲老人家咧智慧啊，講啲老人家生活嘅智慧啦，等等啦。好啦，咁大家分享完咧，你自己注意睇啲咩嘢？咁你有冇發覺自己咧，有冇試過機不離手咧？ 冇， 越睇 冇， 我都冇啊。其實 我唔會嘅， 小 強，我擺得低嘅。 你擺得低嘅， 除非我係揾一啲資料，但係未揾到咯。咁我就一定要揾埋先。 咁我哋可以聽下另一個世界，就係 Anders 咁嘅聽眾啊，佢分享就話同我哋完全唔同，就係佢發覺自己上咗網睇咗啲資訊之後咧，發覺機不離手，有啲咩咁困擾佢咧？ 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叫做 Agnes 啊。平时咧，除咗翻工，我就最中意行街、买嘢、上网、做 facial 同朋友食饭。本来咧，生活都几开心噶，但系最近我发觉我好在意网上面人哋嘅点赞同埋留言啊。我觉得咧，自己变得冇以前咁开心啦。有时咧，见到人哋去边间高级嘅餐厅嗰度食饭啦，又去边度度旅行啦，我就会觉得好羡慕噶啦，甚至乎觉得自己点解会咁唔幸福嘅？其实我都唔知点解啊，自己咧仲会成日机不离手噶，一有时间咧就会打开嗰啲社交平台啦，希望时刻都可以了解嗰啲朋友究竟系做紧啲咩啦，又担心自己咧错失咗啲乜嘢消息。又或者错过啲好重要嘅事情咁样，哎呀，我都唔知点解自己会变成咁噶。如果系咁嘅话，我可以点做啊？我可以点解决啊 ？Dr. Matthew， 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咁啊 ，Anders 嘅分享咧，听到几方面嘅困难啦，一就系话，成日都好在意咧人哋啲点赞啊、like 啊、留言啦、第二个咧就系、成日同人比较啦，发觉自己好似冇咁幸福、同埋第三咧就系、机不离手，点解咧就惊错失一啲嘢啊、重要嘅资讯啊等等。 系， 我哋不如先探讨下点解社交媒体咧个力量咁大咧？你知唔知我哋年纪咧就吸引唔到我哋啦？但系啲年青人咧，你知唔知道平均每一日美国嘅年青人用几多个钟？在手機上面咧， 但係佢哋係睇社交媒體定係打機？ 社交媒體，佢話社交媒體。 睇社交媒體。 三個鐘。 我諗五個鐘。我諗五個鐘。 嗱，佢又冇講時數，不過話每日佢用50% 以上嘅時間。 哇！ 係喺社交媒體。 50%。 係啊，所以你見到某一類嘅社交媒體咧，佢嘅 target group 咧係特登針對年青人，因為對佢嘅市場太大啦。我有個學生咧試過上堂咧，黑眼瞓就瞓低咗。佢起身嘅時候，一堂40分鐘，佢話始終睇翻自己嘅手機，我 miss 咗100多個 message。 哇！ 40分鐘有100多個，咁你存咗幾多個 message 啊？ 咁使唔使睇晒噶？ 咁我估有啲可能都要 selective 啦。 点睇得晒啊？时间上你都分配唔到。 咁但系你发觉原来呢个世界真系好多年青人就系去机不离手，就因为呢个世界网络世界 轰 炸佢 ，attractive 啦，轰炸，同埋你要好 responsive， 成日都要复啊，变得个人咧系都要半个自由咁样啦。 我亲眼见到一件事，我真系觉得嘅就系非常之目不暇给嘅。 系点咧？ 咁就系有某一日咧，我哋大家一齐出去做嘢啦，真系见到有一位就系年青人啦，喺度不断咁样攞住个手机喺度，系咁喺度碌，系咁喺度碌，系咁喺度搞，系咁喺度搞。咁我就你做乜嘢啊？咁嗰人大家都识嘅，跟住佢就 搞机咯喺度系嘛？ 冇错，佢话因为佢要即将要将。前日做完嘅嘢嗰啲相，佢哋要佢话佢觉得有一个责任，佢必须要 po 上去自己嘅社交平台，所以咧佢就喺度第一佢拣相啦，第二就是、要将嗰啲相去改图啦、P 图啦，整到靓一靓啦，第三佢要谂一谂我写啲咩嘢啦，或者我配啲咩歌落去啦。咁我就你每日平均要咁样嘅话，你要出一个 post， 你要用几耐时间？佢话2至3小時。 哇！咁我唔止一个 post 咪。我大半日嘅时间你冇咗咯， 2至3個鐘頭，我觉得系严重噶，系咪啊？每日啊， 一个 post 已经唔系净止一个 post， 一个 post 可能系佢自己一个 career building 啦，可能佢觉得系佢嘅 image building 啦，俾人个感觉，即系佢谂，即系而家后生仔会谂到好多 啊， 即系会觉得尤其是做呢行啦吓，会影响我人哋点睇我啦，靓唔靓啦，景靓唔靓啦，做紧啲咩啦，等等等等。 咁成日一个， 所以已经唔系净一个 post， 系啊 ，post 一个 production 嚟噶啦， 冇错，佢个 production 咯。 一人公司咯，系、啊，做好多呢方面嘅嘢咯。 咁又有啲研究发现，如果你每日做咗三个钟头或以上嘅时候嘅话咧，养石间媒体咧，你同你嘅患有焦虑啊、抑郁嘅状况咧，系有直接嘅关系嘅， 即系会 加强嗰个焦虑抑郁。 嗱，你用得少咧，就冇影响。 好焦虑。 如果你每日有三个钟或以上咧，你越时间越多咧，你有啲症狀係有焦慮嘅症狀啦，因為個症狀咧係有一個正面嘅關係咯。 嗯， 咁我真係要小心啲喎。係 啊。 咁既然係咁，我又想問下一個問題咧，就係點解嘅？點解啲人咧咁沉迷啊？網上邊啊，睇 like 啊，留意人哋嘅留言啊？ 因為寂寞。 寂寞啦，時間多啦，想留意人哋點樣睇自己啦，同埋年青人覺得咩啊？呢個係一個指標咯，我受歡迎程度咯，我越多 like 嘅話咧，覺得自己朋輩之間我係咪被接納啦？ 係啊， 係咯，同埋 但係嗰啲其實有好多都唔係你朋友嚟嘅喎， 係啊， 你 唔識 㗎，係 啊， 你覺得呢個係好奇怪 嘅，其實 又或者亂篤 啊，係啊，係 啊， 咁樣都係路過㗎咋， 行過， 完全唔知你係邊個，睇你樣衰，跟住話咁醜樣嘅，都有㗎嘛。 系啊，咁同埋佢话like 啦，同埋啲 comment 系啦，你有冇试过咧？有时真系一啲一句半句咧，你唔中意咧，或者你成晚忍住咧，唔开心噶。 有啊， 系，但系我唔识佢，唔呢一句半句说话咧，发觉咦，佢真系缠绕住你。 因为咁啊，当两样嘢啦，即系第一可能自己有个心胸又唔够阔啦，第二咧就系因为网上留言啲人咧系冇乜尺度嘅，佢中意写讲乜嘢咧，有时候好 harsh 嘅，或者可以去到好尽。 系啊，即系可以好 mean 系咪先？即系譬如以前啲人讲嘢，譬如面对面，佢唔会讲到咁尽 啲嘅。 啊、網上嗰啲唔會留情， 唔會啊，真係唔會啊！但係發覺，即係如果你睇一睇咧，你個人又好上心嘅咧，就真係好困擾。 你好難唔上心嘅，因為佢哋講嗰啲嘢，其實有時又真係覺得即係係啦， 咁都覺得出 嘅，冇錯。嗱，有時我又會覺得咁樣，仲要係慘係慘在嘅就係自己都分唔清楚，譬如好可能嘅就係有一百個人讚你，但係咧你就去。啄喺一個人彈你， 係咪啊？ 你就過唔到自己啦。 所以唔抵就係咩咧？就帶住呢句説話咧去旅行咧，成個旅行都 spoil 咗。你冇試過啊？我真係試過。 所以旅行唔好睇手機咯，係咪啊？有人 你哋會搞咗我自己同心理學，點解會自己發生喺自己身上邊啊？ 你分兩 句説話咧，我 哋 成個隔去日本咧， 但 係 真係真事嚟。 係咩事啊？ 真。即有一個人講句説話啦，咁啊，咧係啊 comment， 我之前發夢，我記得是我有一晚咧住日本，我住嗰啲咩啊，嗰啲 寫低小氣寶啊嘛， 我唔使寫低啊，我每一日咧係自己 automatic for 出現翻嗰句説話喎，我而家先。 但我想問，嗱，首先嗱嗰個説話啦，同埋嗰個人係咪好重要嘅一個人咧？ 唔重要嘅，咁係要就但係最奇怪就係我都去 study 自己，哦點解嗰個人都唔重要，你點解再要句説話嘅咧？ 佢又唔係你邊個？ 但係最離奇咩咧？就係我日日固然知幾句説話喺度不斷 rumor 嚟啦。今晚咧，我 book 唔到就係點啊？住啲 capsule hotel 即係點啊？嗰啲瞓 膠囊酒店， 膠囊酒店咧，因為好窄啊嘛。我發夢咧，窒醒咗咧，我居然咧講咗句粗口鬧嗰個人，跟住我死啦！ 你竟然聽到自己講， 我平時唔講粗口噶嘛，係嘛？嚇！我發夢嘅時候都講呢樣嘢，都喺我潛意識入邊好困擾。 我就想知佢講咗啲乜嘢。 係啊，嗰句説話咩咧？ 咁啊，賣個關子，我哋聽聽呢首歌先啦。 OK。 剩有几多？问我悲哭剩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嗯，冇错啦，每天大家用好多时间咧睇手机啦，咁喺呢个社交媒体上面咧得到好多资讯之余咧，亦都带嚟一啲嘅压力都唔定嘅。翻嚟咧 ，Dr. Murphy 同我哋分析一下，到底头先我哋所讲嗰啲咧又唔开心啊，有啲甩又少啊，嗰啲系有啲咩嘅心理作用或者心理嘅效应咧吓。好，先喺11: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全国人大会议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真正精打细算，切实将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出实效来。工作報告提及，現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增加財政投入，要大力優化支出結構，強化國家重大戰略任務和基本民生財力保障，嚴控一般性支出，嚴肅財經紀律，加強財匯監督，嚴禁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堅決制止鋪張浪費。工作報告指出，要落實好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重點支持科技創新和製造業發展。李強說要大力優化支出結構，強化國家重大戰略任務和基本民生財力保障。行政長官李家超列席第14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開幕會。李家超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对“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李家超对于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香港的部分感到很鼓舞。他說，在中央的指導支持下，香港特區政府必定繼續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發揮好愛國者治港的力量和價值，團結各界，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並充分把握好「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倡議等國家戰略帶給香港的龐大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升國際競爭力。基本法23條立法諮詢上月28日結束，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至今共收到13489份意見書，當中98.6%支持和給予正面優化的意見，至於反對立法有97份，佔0.72%。鄧炳強說，立法工作會盡快做，下一步要整理諮詢結果，再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報告諮詢結果。鄧炳強說，在97份反對意見書中，大約一半是沒有署名或者不能辨認身份，48份可辨认身份的意见书中，1/4来自境外反华组织和潜逃到外地的通缉犯，或因为国家安全相关案件现时被扣留在狱中，名称和署名相同的人士。邓炳强说，留意到有外部势力抹黑23条立法，英国都有国家安全相关法例，英国外相卡梅伦的言论是双重标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潮湿，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 今晚大致多云，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潮湿，稍后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随后两三日早晚清凉。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40点，跌355点，成交金额5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3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39跌3.5，腾讯控股270元跌6.2，美团88.1跌3.4，阿里巴巴69.7跌咗2.4，南方恒生科技3.29跌1.08，系跌咗0.08，理想汽车154.1跌5.9。中移动67.2升3毫，比亚迪股份192.8升2毫，建设银行4.81跌4仙，中海油16.78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4，日元150.49，瑞士法郎0.885，加元1.358，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40024点，跌84点。港金报1973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13.39美元，卖出2113.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都系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跟住提翻你啦，屯门石排头路有爆水管，石排头路西行去山景村方向近真环路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噶。咁另外青朗公路有道路工程，由青朗公路去锦田公路支路一段慢线系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观塘道骏业里旺角、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南湾隧道出口九龙、西隧入口方向港岛、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是大人定细路，过马路的时候应该要看清楚路面四周的交通情况，记得要专心留心，不分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佢之前已经辜负过你一次，你而家仲想将成世人托付俾佢？ 阿爸，你哋唔了解苏远志， 我哋唔使了解佢，你哋一定要离婚。 究竟郑南音同苏远志最终可唔可以得到父母嘅祝福呢？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諗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翻嚟啦，表弟表妹， 考 下你记性先。头先首歌系一首电影嘅插曲嚟嘅噃， 系啊， 咁 一 首问我，咁当时系边个女主角唱嘅咧？ 陈丽诗 唱就系佢啦，但系电影入边佢陈丽诗代唱嘅，佢代边个唱？ 代 边个 唱？ 系啊系啊，萧芳芳， 系啊 系啊， 系啊，陈欣健 啊，系啊。咁你知唔知萧芳芳上当年喺美国读书咧？佢做一个 host family， 咁啊，个 host family 咧个啊爸爸妈妈，点解你咁勤力嘅？星期六日咧仲喺屋企度温书嘅，我个仔星期六星期日咧摊书咁样摊，好似前妻未读过书嘅。咁啊，萧芳话系啊，我之前喺香港咧生活太过忙碌啦，冇交代自己系拍电影啊咩啦，咁我就每日有好珍惜读书嘅机会咯。咁啊，萧芳之后咧度接受记者访问咧，佢话咧我喺美国嘅生活咧点解？咁珍惜读书咧，就系我想过翻正常人嘅生活咯。佢话以前喺香港咧，花里花碌嘅世界咧，就系每日太多人注意我啦，个个都赞我，发觉呢个唔系真嘅我啊。同埋你发觉你每日睇咁多新闻报道，关于就留意自己发觉你嘅 ego 太大啦，太过唔健康啦。所以我想自己喺美国生活咧，好似修行一样，银亮翻，将自己缩翻细佢咯。 哇！ 我觉得哇，好。有 insight 啫，原来人嘅痛苦其中之一就系咩？就系、是、我将自己嘅我想 放得太 大咯。 嗯，自我太大。 你见到社会社交媒体咧，点解咁辛苦咧？就系、是、我哋有时太过在意啲人说话啦，讲啲咩啦，你变得太过在意自己嘅 ego 咯，我嘅 image 咯。咁你 attend 得越多咧，其实你嘅苦不知不觉变得越嚟越大啦。 嗯， 即系我哋要缩翻晒。 系啊，缩翻晒佢啊。咁我又想问下大家啦，话点解社交媒体咧啲人咧咁中意比较嘅咧？你见到通常啲人比较啲咩多啊？其实唔好话社交媒体咧，我系由细到大喺香港咧喺比较之中成长嘅。你谂起细个嘅时候，你比较啲咩嘢？ 读书成绩啦， 读书成绩啦， 靓唔靓啦， 靓唔靓咧？再细啲咩啊？你嘅文具咯，书包咯，成绩咯。咁到到慢慢出嚟做嘢咧，啲人会比较啲咩啊？ 做啲咩工啦？ 有车 咩职位咯？搵几多钱咯？ 你嘅男朋友几大啦？ 系啦，你住边区咯？几大咯？你个 title 系啲咩咯？你发觉咦，其实我哋嘅世界就系不知不觉咧，就系 social comparison 同人比嘅。咁社交媒體佢其中個令到影響我哋最大係咩啊？成日比較咯，你見到人哋 like 多啲，你會覺得咩啊？我冇咁受歡迎， 吸比下去咯， 開心咯， 係啊，吸比下去嗰種感覺係難受噶。 係啊，咁你試過冇試過一啲網上面一啲睇完之後，發覺哎呀，我自己冇咁幸福啊，比下去，通常係啲咩多咧？除咗 like 之 外，我諗人哋啊嚇， 人哋啦， 係啦，人哋啊嚇，我諗咪就真係好似頭先我哋嘅封信啊 Agnes 咁樣咯。點解佢可以去一啲咁高級嘅餐廳度食嘢啊？又或者就係成日都有個老公又送啲好名貴嘅禮物俾佢啊？有啲真係咁樣嘅。你会见到嘅就系其实佢全个社交媒体里面嘅嘢都系喺度project 一个形象嘅，就系系啦，佢几咁 风 光 啦， 冇错。 表弟，你 成日就话啲你见到啲相执到就佢成个蛇精咁样，但系个问题系 真系唔系咁 嘅，系咯？ 你呢个女士 唔系点会有人平日系咁啊？你明唔明啊？成个都系着到咁靓咁出街食饭。 我有个男性嘅朋友，佢几靓仔啊！佢做紧啲生意咧，但系佢每铺张相咧就系攞住支雪茄啦，去参加啲酒会啦，去同啲 高级 咩会嗰啲人又食饭啊，又话打波啊，又话剩啊，然后成身名牌都系嗰啲字母喺度， 系 啊，我系 咁呢個係咩心態呢？ 係啊，係 我想問你 啦，令到周圍身邊嘅人自卑啦， 自己好幸福啦， 係啦，好幸福啦。但其實有啲係假象噶嘛，人出嚟唔係一身係咁順境啊，咁大成就啊，咁好噶嘛。 係啊，同埋我都有少少自己呃自己噶。 係啊，我最近 你個樣已經呃緊自己啦。我講緊個我睇嗰個，哇！你個樣執到咁樣，同埋每一張相都係粉紅色嘅，你見到個 filter？ 你係咪 做 咩？ 唔 係 啊，唔係啊，你會見到有嗰啲曱甴。唔係著 嘅 filter 即係 嗰個 filter， 你會見到嘅所有嘅嘢個 lens 會整到佢，哇！啲嘢粉紅色啊，好夢幻啊，係 啊，係 啊，成日就會著嗰啲好靚嗰啲咁嘅吊帶嗰啲嘢，係啊，冰冰啊，有冇人會咁㗎？ 唔知喎，但係我發覺自己我爛咗個手機嘛，我換咗新嘅手機咧，啲人話呢部手機靚啊，咩咩靚啊，話手啲影相係好靚㗎，但係我發覺影咗張之後，嚇咁假嘅，唔似我嘅，我就唔中意啦。 不过系嘅，好多人咧，即系好想从嗰个摆乜嘢上去咧，去话俾大家听我嘅生活点点嘅。我记得嗰阵时咧，有一个手机啱啱出嗰一日嘅上昼咁上下啦，即系中午十二点已经有人 po 自己攞，我攞到啦，咁样样，即系好似啲啊，我有啦，我有啦，咁样样咯。系系，咁其实咁又点咧？ 系咯，咁同埋通常社交比较咧，一个唔好处咧就系你将自己嘅价值就建基于。同人比咯，咁你變得就係、是、啊，你好似個人好唔實啊，即係成日同人比。你通常比咧，你唔同低過你比噶嘛，同高過你比噶嘛。咁、你成日都同啲高過你能力嘅人比較，你變得自己就係好唔開心啦。 誒、對唔住，我有時都會同你低過我人。 哦、啊，咁你好健康嘅心理 我想平衡下我自己嘅心理，有噶。 有 真系有噶，仲低过我啲就，你听下佢几假，好心佢啦，系咪？即系我咪咁样，我就自己会开心。 系，咁你有冇听过个心理现象咧？叫做德先浸鸭 仔 行，点解啊？ 系咩咧？就系话咧，就系鸭仔点样游水噶？喺上面游嘅时候咧，佢好自在，好轻松， 好舒服咁样，好似冇乜用力咁样。 其實就係腳到你不斷擦啊，好辛苦啊， 只腳好忙 㗎，挖嚟挖去好忙啊。咁我哋社交媒體有時都有咁嘅現象，就係表面風光，但係佢垂淚嘅時候，你睇唔睇到咧？ 好努力，好努力去維持嘅， 係啊。所以咧，Stanford 你聽史丹福大學好出名啦，啲學生咧高材生啦，原來咧佢哋啲學生咧好大壓力咧，佢自己私底下咧社交媒體咧有一個網頁，就叫咩咧？我在史丹福。哭过的地方， 哎呀， 我听到个声音好凄凉， 有意思喎呢个。 系啊，但系都带咗上咩啊？你见到我哋一个 high achievers 啊，成绩好叻啊，读名校，但其实我哋每人都系好艰难啊，唔开心嘅时候，你知唔知咧？每个学生都分享翻，我喺大学里边边个地方咧，我喊过，边度伤心过。 嗯哼，系学生自己搞嘅。 系啊，学生自己搞嘅，所以你见到就是，你有时见到社交媒体见到人风光，但其实佢只系现实嘅一小部分啫。 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又觉得几优秀。 受、 哦、因为你就系你俾人哋个表面上，你哋系一班即系咁顶尖级嘅尖子啦。但系其实都想话俾你听嘅就 系， 其实我哋都系个普通人。 我欣赏呢样嘢， 呢样嘢就反而我觉得嘅就系佢哋值得欣赏嘅地方。 同埋，我觉得带出一个信息就系，你几成功都好啦，成功嘅背后唔会冇代价嘅，你一定喺某一方面要付出啲代价，不过人哋睇唔到，唔知嘅啫。 系啊。咁啊，先啦 ，Anis 都有讲你一个状况咧，就系叫做 FOMO 啊、，FOMO 有咩咧？就系 Fear of Missing Out， 错 失 恐 惧 症 啊，都讲过就，哎呀，发觉就系 睇漏咗，唔知道 啲嘢媒体嘅资讯嘅话咧，我惊我 miss 咗啲重要嘅嘢啊。如果人哋有啲嘢好嘅话，我 miss 咗咪好唔抵咯？执书行头，三哥败家。 即系呢个其实而家好听啲嘅就系叫做错失恐惧症。 其实 就 系 我哋以前 就真正讲话执书行头，三哥败家症系咪啊？你有冇而家你嘅情况呢？好听下而家咯。有冇试过唔希望错过任何嘅新闻啦，或者朋友咧 post 嘅消息？ 唔会 唔会嘅， 有时选择唔睇嘅我。 O K， 落得清静， 落得清静。第二就系一有空咧就打开社交平台啦，希望时刻都了解。朋友佢哋做啲咩？ 唔会 唔 会， 我自己都搞唔掂，点你都其他人做啲咩嘢咧？唔会缺席朋友嘅聚会，点解咧？你个动机系我好惊错过佢哋啲 enjoy 啊！佢哋讲啲笑话咧，哎呀我 miss 咗几次咧，我咪跟唔到咯。 唔会因为呢一样嘢系啦，但系唔会错过朋友嘅聚会嘅，就系、是、觉得佢就系去一次少一次，要好好珍惜。到年纪有 虽然系真嘅，呢个系真嘅， 系 无论朋友。 嘅，或者屋企人都係。 係啱啱。咁有冇試過每晚臨瞓前咧喺床上面咧，成日都睇社交平台咧？ 冇， 唔睇。 我會 check message 比較少，係啦，自己 嘢。 誒，每日早上第一件事就係查看社交平台嘅更新。 不是。 啊，咁你全部都冇喎。 冇，我冇 嘅。誒，有冇好害怕人哋有比你更好嘅經歷咧？ 冇， 冇， 係，我滿意自己嘅生活。 一旦離開社交平台，好驚變成邊緣人啊，俾人 isolate 咋，乜都唔知啊。 哦， 咁你完全冇呢個狀況喎。 係啊。 好啊，咁我問下你哋，你試下估下，雖然你哋唔係， 你係都要我哋有呢個狀況係咪？ 我為咗話有啦。 你又話咁啊啱喎，你講 先。差下先， 點解呢？因為有男性女性之分咧。佢有啲學説話咧，就係男仔比女仔咧更加容易有 FOMO 嘅。 勁嘢！ 我都以為係女仔多， 但係 佢男仔多啲喎。咁同埋咧都有分時段嘅。你估啊，一個禮拜邊日咧？有呢個狀況症狀嘅情況係 星期一。 我覺得 星期五 六日 啊，你特別叻喎，係啊，禮拜尾同埋夜晚黑咯。你估點解啊？ 夜難人靜。因為你放假喺屋企冇嘢做， 放假啦，好多活動啦，咁你驚哎呀，工作完之後冇 miss 到一啲人哋開心嘅嘢啊，同埋呢個機會大啲嘅。咁既然有咁多困擾啦，不如大家一齊集思廣益，點樣幫阿 Annie 去面對呢個問題啦？當中包括就係成日都好留意人哋俾 like 唔 like 自己啦，又中意比較啦，同埋好擔心 miss 咗啲重要嘅信息啦。 哦，有一個方法嘅，就係可以刪咗一個俾人哋 like 唔 like 嘅嗰個。 哦，係咩有呢個 function 啊？ 有啊， 死都唔知啦。係 咪有呢個 function？ 但係刪咗佢咪更加失落咯？ 噶嘛。 佢唔留，即係自己 人哋即係睇唔到其他人嘅啦，係咪有呢個咁樣啊？定係 I G 係咁樣啊？ 我唔 可以㗎，因為你有時你會見到有啲朋友 比較啦，睇唔到嘅話就唔中意睇。 你只係純粹同人分享啫嘛，係啊，就唔使俾人哋走去話你有啲乜嘢，係 comment 啲乜嘢啊咁樣咯。 分享真 可以 cut 曬所有， 可以你可以刪到佢㗎嘛。 cut 曬所有留言係啊， 你唔睇呢啲嘢咯。 嗯， 系啊， 仲有咧，仲有咩计仔啊？譬如同人比较啦，做唔到真实嘅自己啦，成日都将自己最好风光一面摆咗俾人睇啦。 我觉得系应该要有翻多少少实际嘅同人嘅接触噶，系啦，就唔好咁虚而网上嘅呢啲根本系捉唔到嘅嘢，会唔会系啊？即系你系 减少你啲网上嘢，反而 网上嘅嘢， 你不如同人相处最真实嘅佢，好过你喺个网上一个 virtual reality 假嘅佢啦。 我觉得系咁啊，吓系啦。 其实呢个算唔算成瘾咧？吓，即系我想问啊，其实如果我哋唔睇咁又得唔得咧？基本上嗰样嘢咧唔影响我自己噶嘛，即系唔影。我哋嘅生存啊，唔影我哋生活，咁我唔睇又得唔得咧？譬如话局限每日净系睇15分钟咁样，又可唔可以做得到咧？ 都可以噶，呢、這个咧就系一句英文说话咧，就系、是、你会听过 We are what we eat， 即系点解咧？ 我哋系 我哋食啲咩嘢，我哋成一个点样嘅人咯。我哋 expose to 啲咩嘢，我哋成一个点样嘅人咯。其实我哋食啲咩，听啲咩，系我哋嘅 choice 嚟嘅。不过有时就自己乌下乌下咧，跟咗人嚟做啲乜，但其实唔系嘅，你有选择嘅。如果你发觉你上网令到你困扰嘅唔开心嘅话，其实你随时可以 stop。 系啊， 要提升翻自己个自我嘅意识啦，做翻自己啦，做自己系舒服嘅。欧洲咁多个国家咧，你觉得边一个国家啲人咧啊？好顺上自然嘅，好朴实嘅，好自我嘅，唔系好 care 其他人嘅。 嗯， 化妆都比较少啲嘅，就算化咧都唔浓嘅，就系法国。你有冇发觉咧？原来咧啲年轻人咧，佢有自己咧 establish， 即系创办咗一个新嘅一个网上媒体咧，就系咩咧？就系、是、每日嘅 post 咧系唔可以有修图嘅。全部都是真實的，同埋每日只係可以 post 一次嘅，同埋你幾時 post 就係每一次係個媒體 send 個信息俾你，你而家可以 post， 同埋每次 post 幅相咧，你即時影嘅，影幅相咧唔可以超過2分鐘嘅，係大受歡迎噶。點解？你發覺即係比較翻平時我睇翻其他嘅平台咧，就係全部都係假嘅，全部都係化妝嘅， 呢個就好真 啦，呢個就係最真實。同埋通常你 send 呢啲信息同分享係同你最 close 嘅朋友咯。基本上你将自己最真实的自己呈现咗出嚟，唔需要比较。 表哥呢个系唔得噶，因为其实如果你影嗰张相，你认为咁样嘅话系你最真实嘅自己，其实基本上有啲人已经可以用有某一个 app 咧 一秒鐘就拍嗰張相，佢已經幫你化曬妝㗎。 幫你化妝， 你唔知道有呢個 app 㗎？ 係幫人定真唔係自己？係 例如你裝咗一個 app， 跟住我就裝幫自己影咗一張相啦。嗰張相嘅話已經係有曬眉、有曬眼、有曬嘴唇啊嗰啲咁嘅，唔可以即係用喺你應用喺呢個咁嘅情況之後，唔係話咁樣係素顏咯。手機已經內置咗呢個 filter。 我買個新嘅手機咪咁樣咯。 唔需要，我就係教你裝一個 app 已經係咁㗎啦。 系啊，表哥 就 內置咗， 想 醜樣都唔得，想醜樣都唔得，系咪啊？跟你哋學嘢先，我最先明就係幾少上網追唔上啲照啦，我乜都唔知，我喺深山度出嚟嘅，唔好意思嘅表弟表妹。 但係呢個係好玩嘅， 好玩嘅， 係啊，等你面對真係自己。 咁佢咧，佢帶出就係啲法國人話咧，原來法國見到自己最 真實 化妝啊，啲頭髮好亂咧，反而仲親切，仲素顏嘅。你有冇睇過咧？有一次。啊！哈碌電影即係啲哈碌鏡頭咧，幾時開始興咧？ 好久之前啦，嗰啲咩咩咩 小電影 啊，係咪嗰啲啊？ 佢未正式製作，其實我記得香港咧第一次咧係我讀緊小學嘅時候，我印象好深刻嘅，從來未試過啊！點解電視會放哈碌鏡頭咧？嗰幕就係咩咧？就係葉麗儀咧介紹一啲內容啦，係好得體大方嘅。咁我。節目完啦，跟住最尾咧就播翻啲哈碌鏡頭，從來未試過。 嗰啲 NG shot 啊嘛， 係啊，好笑睇，好好笑。你見到葉麗儀咧個 N 俾人即係唔係佢出錯喎，係個導演出錯喎。嗰個電影 cut， 跟住你見到真正人本來好優雅噶嘛， 搞錯啊！ 佢咪話佢攞隻手咧，好細成攞把菜刀斬你邊個導演攞出嚟，我斬死你！但係。影喺咗播出街，我覺得好好笑，但呢個就係最真實嘅佢咯。我發覺就係、是，哎呀，最靚最好睇嘅就係咩啊？唔係即係打濃妝啊，全部啲假嘅嘢，最真實。所以你見到法哥咁受歡迎，點解就係、是？你喺生活當中成日見到佢最真實嘅一面咯， 但係你要對自己好有信心先至得，要好有自信先， 好有自信同埋就係對自己個肯定咯。咁、所以另一個策略就係你要自己。知道自己啲咩人，能够接纳自己，你自己都接纳唔到自己嘅话咧， 人 哋点会 接纳你咧？ 系啊，点样接纳你咧？ 你得唔得？ 我 你接唔接纳你自己？ 我接纳噶， 好 唔系几好啊？ 由今日开始找寻更加真嘅自己。 系啦，顺便最尾咧送首歌俾阿 Anis 啦，呢首歌咧都关于 follow your heart， 做翻自己嘅。 歌名就叫做 My Way， 我嘅方法。 Friends, I'll say it clear and state my case, of which I'm certain. I live a life that's full, traveled each and every highway.But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regrets, I've had a few, but then again, too few to mention.I did what I had to do, and I saw it through without exemption. I planned each charted course, each careful step along the byway, but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I did it my way. Yes, there were times, I'm sure you knew, when I bit off more than I could chew. But through it all, was down. I ate it up and just spit it out. I faced it all and I stood tall and did it my way. I loved, laughed and cried, had my fill, my share of losing. Now, as tears subside, I find it all so amusing to think that I did all that. May I say, not in a shy way. Oh no, no, not me. I did it my way. For what is a man? What has he got if not himself? Then he has not to say the things he truly feels, and not the words of the one who deals. The record shows I took the blow. 今日叫做 My Way 啊，十二点钟听下香港电视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一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咩啊？ 牙学语 ，Hola， Billy Sir，Hola， Miguel，Hola， 温老师啊， 再靠轮。 我辣椒轮， 你嘅净系衰沟轮， 好啊！今日 多得你唔少。 阿衰小杨咧，就今日冇翻到，所以我哋咧三个台仔喺度啫。 一样冇问题啦。 好 啦，回顾翻上个礼拜，我哋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情人节啦、情人啦、点样锡锡啦、抱抱啦，仲记唔记得啊？ 记得， 我好成功啊！ 系， 你有几成功啊？ 好成功， 吓 吓走嗰个女仔，系好成功。 一 个 I want you 啫， 成功啊！ 唔记得太多啦，唔错唔错。 系啊，好啦，咁今日咧嚟卒之咧，就我已经希望咗嘅嘢咧 ，Billy Sir 一应承咗我已经四集啦，系啊，你话讲到窒晒，咁我就话因为有一次咧就教我哋咧点样去啲 restaurant 嗰度咧就嗌嘢食啦，咁啊而家嘅话一路咧都系干蒸蒸嘅，冇嘢饮嘅， 叫嘢饮，叫唔 到，今日卒之都可以叫嘢饮啦，好嘢！好啦，我哋而家嚟啦，好嘛？ 好好好好， 好紧张。 我入边开始， 或者可以有啲嘢食啊，或者有啲嘢饮啊，咁样都系冇问题嘅。 系由简单开始啦。 你教过噶啦， 有啲教过嘅，系啊，我哋做翻个 好 睇翻。 好啊。 好，第一个就系 chocolate， 朱古力， 朱古力。 咁我想问，如果有冻同热之分嘅，譬如我要饮冻嘅同热嘅，咁又点咧？ 有嘅，有嘅。嗱 ，chocolate caliente，caliente 系 ，chocolate caliente 就系热定 系啦。就係熱嘅，係 係係 係。 Chocolate frio，chocolate frio， 係啦，就 係 凍 嘅， 係啦係啦。 哦 ，OK。 Frio caliente， 係啦。咁 frio 都可以形容我哋天氣啊， 係 啦 係。哦，係啊。 哦， 好 Frio 但是Minister 我嗌著個 latte 佢會唔會真係俾啲朱古力嚟食 㗎？係咯係咯，因為朱古力係固體或者飲品都係咁叫嘛，我哋 係啦係啦，你on著個 latte 咁，譬如你喺個餐牌你見到佢都係寫著個 latte， 佢唔會突然間俾咗一排朱古力你嘅， 係咯，即係餐廳 佢唔係，因為其實朱古力係飲品嚟嘅嗰邊，即係朱古力同咖啡咧，朱古力同咖啡都係一樣咁樣嘅飲品嚟嘅， 所以唔使擔心。 係啦，唔使擔心嘅。 Chocolate， 係啦，係啦。 Chocolate， OK， 呢個就係朱古力啦。係 啦，咁如果你加埋 Caliente Frio， 咁仲更加唔係一排朱古力啦。 哦，係， 因為有 一排嘅朱古力，融咗嘅朱古力㗎嘛，係咪？系咪？ 佢喺雪柜攞出嚟， 我唔知道。OK， 好啊。 OK， 好得， 好朱古力。 问题 好， 但我唔中意饮朱古力噶， 我都唔中意， 系 因为饮完好饱噶， 同埋 食唔到其他嘢， 好甜啊， 唔落糖佢又苦， 唔系佢，唔系佢嗰啲我谂即系如果讲紧西班牙或者南美洲嗰啲咧，朱古力有啲似咖啡嘅，其实你咖啡咧系咪即系你会即系你唔会觉得浓唔系 mocha 唔系即系。即稀稀地嗰種嘅， 哦，即係唔會太濃， 唔係好似飲緊蜜糖，係啦係啦係啦， 知道， 所以唔會覺得話飽啊咁嘅，其實係嗰種味道 啊，知道， 係啦， 好啦， 有啲可能要加糖添啊，即朱古力，朱古力本身係唔甜嘅， 係係 係，本來係咯， 係啊， 但係而家多數都係三合一嘅嘛， 係啊， 我都會哇飲完之後 我喉嚨痛添 啊，起曬痰嘅， 起曬痰，唔使驚唔使驚，唔會係咁嘅。 我中意飲咖啡多啲，有冇咖啡？ 有。咖啡嘅 Spanish 係咖啡， 咖啡一樣啊， 咖啡 啊，所以唔使驚啊， 咖啡 ，chocolate 咖啡，唔使怕，唔使怕口渴啊。 OK， 好， 好啦， 跟住第三個，睇下你知唔知係咩嚟噶啦？ tea 茶啦 ，tea 茶 啦 ，tea 就茶啦， 係啦，一定嘅 ，tea 就茶。 好， 但係佢嗰啲茶咧，唔係奶茶啊嘛，佢就咁茶啫嘛， 紅茶 就咁茶。 但係如果奶茶咧，即係 milk tea 咧，如果我哋飲嘅， 嗱，我哋學咗 milk 先啊。我哋学咗 milk， 唔系，嗱，你系下一个字 ，leche， 哦 ，leche，leche 即系奶啊， 奶系啦系啦， 哦 ，leche， 好，嗱咁 ，leche， 唔系，嗱，听，见到有个共啊，我哋 c o n， 共， 共， 共， 系啦 ，c o n 系 共，共即系 with， 哦 ，with， 系啦，咁我哋就。爹共 leche， 哦，爹共 leche， 系就奶茶啦， 系啦， 爹共 leche， 系啊，爹共 leche， 有冇 共 leche 咖啡 共 leche？ 有呢个其实系西班牙最可以话系最多人最中意饮嘅咖啡共 leche， 系啊， 咖啡共 leche， 系啊， 但系我哋系鸳鸯，咖啡加茶， 唔系咖啡加奶啫嘛， 香港啊，如果你鸳鸯嘅 Spanish 点讲咧？ 鸳鸯 嘅，即系你 讲 真 系 鸳鸯系嘛？雀仔嗰啲 冇。不过而家你识咁多生字，应该砌到啦。咖啡共爹 哦，咖啡共爹， 唔系我谂人哋听到会惊咯。不过呢个系香港先有 啊。 哦，系 咖啡共爹， 公啡共爹系啦，即系嗱，咖啡加奶茶加茶系啦。OK， 好啦，咁跟住我哋知道有共啦，饮水咧， 系水就系啦。阿瓜， 阿瓜， 阿瓜， 嗯 ，OK， 阿瓜。 如果话俾一杯水咧，即系佢个嗰个嘅量词，一杯水定系做阿瓜就得噶啦。 嗱，如果一咧就 un 啦 ，un 阿瓜 ，un 阿瓜 ，un 阿瓜， 一杯水。 唔系，系一个水， 一个水 系一个樽啊，一杯啊。如果杯咧，嗱，我哋就叫 vaso。 vaso， vaso， vaso， vaso， vaso， 系啦。咁一杯水我哋就叫 un vaso de agua。 红 巴苏迪亚瓜， 红巴苏， 红巴苏迪亚 瓜， 系啦，红巴苏迪亚瓜。啊，如果一樽咧，我哋就叫 红 巴苏 啦 ，una bodega，bodega，bodega， 点解啊 ？bodega，bodega 即系樽， 哦， 即系 bottle 咁啦 ，bodega， 系啦，我饮下啲 bottle 啊 ，una bodega de agua，bodega de agua。 哦，就一樽水， 系啦系啦，嗱咁不过咧，你以为叫杯水就冇咁复杂啦，系嘛？即系饮个咖啡啊、茶啊，有咩好啊？诶，饮杯水啦。咁其实水都有分噶， 系 有阿瓜贡加斯， 阿瓜 贡加斯， 即系有气 有气嘅，系啦系啦。咁下一个就阿瓜善加斯， 即系冇气 冇气嘅，系啦系啦。 啊，咁所以如果你喺西班牙嗰啲地方，你就咁話要 un agua， 咁佢都會問一問你嘅。 啊哈 ，con gas，con gas，con gas，gas 佢係串法一樣喎 ，gas 喎 ，gas。共家善家， 有一次我就咪，我有一次我同你食嘢嘅，佢就系问我唔知讲乜。 哦， 但系我想问， 因为对佢嚟讲两系两样都系有机会嘅。 系啊，佢问我要唔要饮水，咁跟住佢就就讲咗呢两个，咁我就乜嘢啊？咁跟住收尾佢就系 still or sparkling， 我先知道就哦。 系，因为如果你就咁问话要普通水，咁佢都仲未知咩系普通嘅。 系啊， 因为有好多人系会饮有 gas 嘅， 有气嘅。嗯 ，OK。 但呢个可唔可以 apply 去咧？话诶，我跑到冇晒气。咁得唔得噶？善加冇氣，即係嗰人啊，我好攰啊，冇曬氣啦咁。即係我哋有時 我哋係氣咯，我哋係 I 嚟咯。 哦 ，air， 哦，即係唔係 gas 嘅？ 唔係 gas。 OK，gas，gas， 我諗係即係車嗰啲 gas 啊嘛。佢嘅意思係 汽油， 汽油係咯，係咯。嗰個就有少少唔同啊，嗰個叫做 gasolina，gasolina 係嗰啲唔飲得噶，係啊 ，gasolina。 你唔會叫我嗌呢啲啊？ 是不是 啊？ 好 ，OK， Billy Sir，Billy Sir， 但其實好多時候，我覺得就係如果係嘅話，你唔知會食嗰啲 Spanish 嘅嘢，我覺得應該飲翻啲酒嘅，係啊，即係啦。 咁我哋酒嗰啲，係 啊，有冇啊？有冇 red wine？ Wine 有，一定有。 好 嗱 ，wine 咧就係 vino， vino， vino， vino， 係啦 ，v i n o， 就係 wine。 不過佢哋咧個 v 字就好似個 b 嘅音啊，所以就。Bino， 啊 Bino， 打邊爐， 打邊爐，打邊爐係 啦 ，Bino 係啦 ，Bino，Bino， 好嗱咁 白酒， 白酒，第一個就 Bino Blanco，Bino Blanco， 白酒 ，Blanco 就白啦 ，OK， 好，咁紅酒咧嗱，紅咧我哋就叫 Rojo。 我唔饮红酒， 因为我戒 唔 到。 不过系啦，唔系等你哋知道啦。红色系 rojo， 不过咧红酒咧，我哋就唔会叫 vino rojo 嘅，吓我哋会叫 vino tinto。 vino tinto 系啦， 好啲。 系啦系啦，所以如果你听到 tinto 呢个字咧，其实就讲紧红酒啊。 tinto 咁有时已经佢 imply 咗，所以你唔使讲 vino 添嘅，你就咁 tinto。 哦，就知道係紅酒啦， 就知道係紅酒嘅啦。 咁白酒咧，咁 咪 Blanco， 咁佢就知㗎啦。唔係， 多數都會講埋 Vino 嘅。 O K， 因為 Blanco 可以好多嘢㗎嘛。 Blanco， 我哋可唔可以話係白色啊？即係其實就係白色嘅意思 啊。所有白色嘅嘢就 Blanco。 我就 Blanco 啊。 Blanco 或者 Blanca 嚇。 哦，所以你一定要講埋 Vino Blanco。 Vino Blanco。 Vino Blanco。 明白。 或者 Tinto 就係紅酒。 Tinto 紅酒。西班牙有冇一啲比較特色啲嘅佢哋嘅飲嘅酒㗎？ 或者佢哋中意饮啲咩酒 咧？酒啊咁有冇？ 波酒，波酒其实 佢系啊， 佢 Vino 嗱，佢 Vino 跟住后边有啲 description 咯。 啊哈 ，OK 嗱，咁不过譬如佢哋另外一种就系之前我哋都讲过嘅 Cava 系啦 ，Cava 就系 sparkling wine 啊 ，sparkling 嘅 甜甜地嘅 系 Cava 系嘛？ 系啦 ，Cava 即系汽酒嘛，系咪？即 系酒系啦，系啦。 好， 即系佢哋唔会讲咩 champagne 啊、长槟啊，即系嗰啲吓，佢叫 Cava。 哦，哦，即系其实Cava 就系佢哋，我即系而家我哋饮嘅 champagne， 即系香槟，系嘛？哦， 但系有啲咧系冇 alcohol 噶嘛，即系有啲有气酒，即系真系。 哦，咁嗱，佢嗰啲系啦，嗱咁英文就叫咩non alcohol 啊，咩 virgin 啊，乜乜啊，吓我哋就 alcohol 就系 alcohol 嗱，写法就一样嘅 alcohol。 啊 即系 alcohol 嗰个英文啊， 系啦 ，alcohol，alcohol， 咁你有或者冇咯，咁啊，善 alcohol， 哦，我用翻头先嗰个字 ，con 啊果， 系啦， 哦 ，con 啊果，善啊果， 系啦系啦， 好嘢，咁啊明啦， 系，跟住仲有啦，啤酒啊，啤酒我哋之前好似讲过 ，beer， 唔系，啤酒我哋就叫。Cerveza， Cerveza， 我有見過呢個 Cerveza， 係啦 ，OK，Cerveza，beer，OK， 好 ，Cerveza， 好， 咁係啦，因為即係講開有冇alcohol 嘛，咁啊 ，Cerveza sin alcohol， Cerveza sin alcohol，sin alcohol， 係啊 ，OK， 好， 佢哋好特別啲水果酒咧， 水果酒我哋就叫 Sangria。 系 啦，你好 熟啊！ 系啊，好好饮啊！呢个 上次 miss 咗啊 ，Sangria，miss Sangria， 好，一定有機會再嚟咯。 Sangria， 好嗱，一杯 Sangria 係點講啊 ？Un Sangria， una Sangria， una， 不過如果一杯，如果一杯 un vaso Sangria， un vaso de Sangria， un vaso， un vaso， un vaso。 啲 Sangria 係 啦， 係 啊， okay？ 一杯酒 係啦，一杯 Sangria。 嗯 啊，咁不過 Sangria 咧，如果你唔係一杯咧，佢就 一 揸係啦，揸，嗯，英文就 JAR 啊，啊你再加多個 RA， JAR JARRA 啊， 揸 揸。 Hara， 我 以為渣華島， 唔係渣華。 Hara， 係啦， 呢個就係卷嚟啦，係咪？ 要依個要卷嚟，因為有兩個 R 嘅。 Hara， 係啦。 Hara，una Hara de Sangria。 una Hara de Sangria， 係啦，就係一揸水果酒。 係 啦，明白。 好 ，OK， 好，咁 OK， 咁啊問一問翻你啦，睇下先 ，una botella de。Una botella de vino blanco， 係即係咩啊？ 白酒同紅酒， 一杯白酒。 Una botella， 一支 係啦，一支白酒。 Una botella 係啦， 哇！有特技測驗喎，原來 係啊，佢有 ticket 測驗啊，學咗客家婆啊， 佢有 ticket 測驗， 裝到啲答案啦。 我以為你唔會有 ticket 測驗嘅。 哦，唔係咁。要呢啲要聽慣噶嘛，特別飲品 啊， 係 啊， 特別測驗西班牙文點講？ 測驗 examination 啊，我哋叫 exam 可以有好多個字啊，我哋用我哋可以用 examining 啊 ，examining 或者prueba 或者咩話 prueba 係啦。 见都未见过呢个字， 系 prueba， 好唔熟呢个字， 即系 test 咯， 系 test 咁 样。佢而家都用咩噶啦？都即系佢哋都会用美即系英文啊，英文嗰个 test 啊 test，test，test，OK。 有时都会啊，呢个有啲人都会用，不过就好明显系 quiz 影系英文嘅，系一定 quiz 啊 ，quiz，quiz 系啦系啦。 好， 我最多就系 examining 咯。 examining 系啦， 好， 咁啊 examining 下你啦， 好啊，你啊， 有冇咁讲嘅 examining 下你，考下你啊，佢意思即系， 系喎，未 examining 之前，嗱，头先 vaso 咧，我哋系讲一杯嘅， 系 吓，一杯咧系一杯水，一杯咖啡，一杯啊，其实如果酒咧，我哋英文就 glass 啦 ，glass 不过我哋西班牙文嗰啲杯咧系唔同嘅，系啊， 有咩唔同？ 酒杯， 酒杯有咩唔同啊？ 酒杯就叫 goba， goba 系啦， goba， goba， copa， 酒杯 goba， 系啦 ，una goba， 所以就 una goba de vino， 哦 ，una goba de vino。 Vino，Vino，Vino，Vino， 即係紅酒，酒 一杯紅酒， 一杯紅酒， 係 啦 ，Una copa de vino，Una copa de cava， 哦，明白， 係啦，係啦 ，Sangria， 嗯，好，咁大家就去識叫嘢飲啦， 識叫嘢飲，好好啦，咁嗱，記住啊，嗱，如果叫嘢飲咧，我哋通常就嗱，頭先啊 ，Un vaso de 乜乜乜 ，Una copa de 乜乜乜嚇，咁後尾就要加個 magic word， 嗯。 Por favor, por favor, please, por favor, please, por favor, por favor。 你请咁点讲啊？啊，即系叫完嘢饮啦，我话你请。 啊 ，OK， 请咧就 invita， invita， 系啦 ，invita， 咁 invitas， do， do， 你啊嘛，系咪啊？ 好似闹人， 系啊 ，invita， 跟住指住你 ，do， 好，识啦。哦，非常之好啊！咁我哋又可以去得闲咧，西班牙食菜嘅时候咧，食咪食菜，食饭嘅时候咧就叫翻啲嘢饮啦吓。 嗱，就讲埋一句啦，我请啊， 我请 啊 ，your invito， your 即系我系嘛？ 系啦，我请， 好嘢， 好嘢，多谢啊， 好好， 好嘢， 唔该晒。 恬静中彰显细腻。为这寻常的运气，我飞于地球另一边，几次追失后，又发现走到原点。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从天空到静悄街角，我在 是看到每点真，从梳化到咖啡香，记载了每次快慰与黑暗，从恋痛恋爱直至洞察入微，一呼一吸不忘记和谁的曾经，回忆零色压力中拼跌，若浓若淡我明白了。这沉上的运气，我飞于地球另一边，几次聚散后幸福都不过如此。 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 今天是 Little Love， 在12:29，26度气温，今天温暖了很多，相对湿度81%，非常潮湿的。先在12:30的新闻报告和财经消息回来，继续风骚快活人，会有今天的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全国人大会议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真正精打细算，切实将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用出实效来。工作报告提及，而家好多方面都需要增加财政投入，要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严控一般性支出，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财会监督，严禁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坚决制止铺张浪费。工作報告指出，要落實好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重點支持科技創新和製造業發展。李強說要大力優化支出結構，強化國家重大戰略任務和基本民生財力保障。一對父子昨晚在九龍城懷疑墮樓，兩人送院搶救，父親不治，男童留醫需要接受手術，警方暂列作企图谋杀及自杀案。警方调查后相信，案中的58岁父亲在昨晚大约8:30带同7岁的仔到大约6层高的停车场位置，他涉嫌将个仔从高处抛下，自己其后亦堕楼。警方说，案中父亲原本任职运输工人，现时是的士司机，警方不排除他沉迷赌博引致债台高筑，警方正调查他的财政状况和赌博行为等。中国海警在微博上表示，今日依法对非法闯入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的菲律宾船只采取管制措施。菲律賓朝早表示，一艘海岸防衛隊巡邏船隻今日在南海和中國海警船隻發生碰撞並且受損。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和溫暖，今晚大致多雲，有薄霧和一兩陣微雨，吹和緩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天初时潮湿有雾，稍后气温开始下降，随后几日风势颇大，天气清凉。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72点，跌323点，成交金额6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7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3点，升4点。

忍泪承受。来吧，讲吧，无谓再等候，或者我爱得深，你找不着藉口。 哇，唱得好，任飞接住呢度火啊，系咁唱就啱噶啦吓。 阿周哥， 系 头先 O 唔 O 其收唔收火啊？ 系 O 晒 key 啦，我收火掂晒啊。 不过咧，我觉得嗰个 chorus 嗰段咧。可以好少少先，不可唔可以有冇时间啊？我想试多次，我想好啲啊，得唔得？ 得啦，你飞哥出到声，梗系得啦。难得你咁俾心机，喂，华仔， 要 啲兄弟埋位， 唔该唔该。 飞哥要排多次， 系两次得唔得？唔好排多次，排两次咁得唔得？ 啊，得得得，兄弟们，飞哥礼真啊，唔该大家打醒十二分精神， 宵夜我嘅吓，唔该晒。 喂，家姐啊，做咩冇嚟神气咁嘅？系咪做嘢太辛苦啊？嗱，我劝你啦，不如打少份工，搬翻嚟住啦。 嗯，唔好。 做咩唔好啫？嗱，家姐系咪你系咪俾我睇死你？ 吓、 啊，你系咪为咗嗰个猥琐饮汤阿叔先？ 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嘢，我唔同你讲啊，我走。 喂，你唔等志峰翻嚟啦？不过佢今日咧就要练琴，可能晏少少先翻，好似话有个咩比赛咁样啊！ 唉，总之咧，你又叫子峰俾心机，佢得噶。系，仲有冇唱嗰个咩儿童合唱团啊？ 有啦，佢咪同你一样好中意音乐咯。 千祈唔好好似我咁冇用就得啦。唉，暂时唔记得。诶，呢度。3000元褪翻俾你， 又唔使啦， 攞住佢 啦，你留起佢啦， 得啦， 我够使啊！ 哎呀，你用唔晒咁咪当咗储起佢咯。啊，仲有呢度500，啊，俾阿子峰买嘢吓，佢有咩想买，你帮我买俾佢吓。 佢最想咧就买个琴， 嗯， 佢中意弹琴。 好嗱，等姨妈第日发达，我一定会买个琴俾阿子峰嘅。你叫佢啊，俾心机学啊，唔好放弃啊！喂，唔讲啦，我真系要走。 喂，仲要开工啊你？ 啊， 你几时收工啊？早啲翻屋企恰阵啦。 冇得恰啦，我便利店嗰度收听朝7点，跟住我翻茶记，再翻洗衣店啊。喂，我唔讲，我真系迟到，我走。 唉，家姐啊， 做咩？ 你唔好逼得自己咁紧啦，好冇？锡下自己啦。 吓、啊，有你呢一句说话，我够啦。拜拜。 拜。 好多谢230啊，系好呢度。 苏眉， 系你？ 系啊。 咁得闲嘅，你唔系话要练歌咩？ 今日冇练啊。 点解啊？你唔系话六月开 show 咩？ 系啊，仲有3个月咋？ 做咩啊？冇嚟心机咁样嘅？做咩？咩事啊？ 有样嘢咧，我好想同你讲噃。 哦。 唔知点讲嘅， 乜讲咯？喂，你几廿岁人啊，好心你爽快啲啦，你唔好婆婆妈妈啦，有咩讲？讲讲吓？ 我惊我讲出嚟之后咧，咁我又惊你 唔 知。 哎呀，唔好扭扭零零啦，我真系好怕人咁嘅样噶。嗱，唔讲算数啊，你唔好阻住我做嘢。系小姐，你要乜嘢？好，系呢度134。 其实唔系 点啊？ 我真系好想你唱和音咧，咁喺台上边。你在我身边咧，我好开心噶，我会唱得好开心噶，真系噶，唔该你啊！ 嘥气啦，唱歌玩嘅咩？你啊，有机会上到去台上面度唱啊！唔该你啦，认真啲啊，你吓，认真啲啊！ 我系好认真噶，我真系好想你喺台上面同我一齐，咁样我先会好有信心噶。 关我咩事啫？ 因为我中意你啊！我认真的，我对你都有认真的，我真的喜欢你的。 你说什么话？啊，我日头洗衣铺份工的话，我不做了。 哦？ 啊， 嘿，不做就不做咯，多些时间休息都好啊。 我不是休息的。 唔系休息咁为咩啊？做咩啊？ 我要练歌啊！ 你又发明星梦啊？你真系。唉，是但系 吓，我今次净系帮人唱和音咋？系我认我真系好中意唱歌，不过我知嘅，我今年43啦，我唔再发埋嗰啲明星梦噶啦，我想做嗰啲咧，我中意自己嘅事啊，你明唔明啊？ 咁即系做乜嘢啊？ 嗱，你放心，我会努力搵钱，等大哥过翻啲咧好嘅生活嘅，我想追翻啲时间，有机会咧。我想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屋企。 喂，今日做咩吓？咁好让我食饭嘅，你唔使开工咩？你好多工要开噶吓、啊。 我今日攞假。 哦。 我行咗一阵街。 行街。 买咗一样嘢俾你。 吓、啊。 睇下中唔中意啊？ 你送嘢俾我啊？ 系。 会唔会唔系几好啊？梗系男仔送俾女仔，系都应该我送俾你。无端端你买嘢俾我， 嗱你 系 咪唔中意？如果唔系，你可以俾翻我嘅。 唔系，梗系要啦。你买咗点会唔要？我中意噶。 拆嚟睇下先讲啊。 好啊。 啊， 哇，个包装纸都好靓啊。 系啊，你睇下中唔中意？吓， 哇，只表好靓喎，好靓喎。喂，系咪好贵噶？哇！撞鬼我成世人未戴过咁靓嘅表，睇下先，戴咗睇啱唔啱先？ 系啊，睇得唔得？ 诶、哎，你睇下，哇，衬晒，喂唔喂啊？喂唔喂？几好睇啊！ 嗱，我觉得你戴咗、啊、你好好睇，系咪？嗱，又威风、又威水，成个人醒晒。嗱、啊，你做 show 啊嘛，你吓要见人啊，知唔知啊？ 我知啊。我要见得人，我唔可以失礼你。宋文，你放心，我一定拍心口做好呢个演唱会。如果你肯唱和音就更加好了。 我洗衣铺份工呢做埋下个礼拜我唔做㗎啦。 吓、啊、哦諗完搵咩做啊 搵咩做啊唔知㗎有人请我咪做 囉。哦吓唔知边个老板咁好彩可以请到熟名呢真係你估真係吓。 任飞其实你识唔识问多我一次啊？或者好彩嗰个系你啦吓 问你多一次 吓？ 问咩啊？我惊我问错，我问错你唔好嬲喎。 你问啦、 啊。喂，其实只表使唔使40,000啊？ 哎呀，朱学明啊，我真死你、啊、 我真好想知道啊！ 哎呀， 唔系咁，因为睇你好贵嘛。啊喂，哎，周哥，吓点啊？听日排舞，哇咁急嘅？我有其他安排、啊，系，有过澳门啫嘛，有嘢做啊。我知道你哋难做，唔好意思，系啊，下次一定配合。系啊，对唔住，唔好意思啊。诶、哎，淑明，你睇下前面嗰档杏仁饼咧，人哋话最好食噶，成个澳门啲人个个都嚟呢度买噶。喂，我哋过去咯。 我想买3盒啊，一阵间仲要买啲牛肉干。 好啊，买埋之后再食嘢。啊，今晚食咩好咧？嗬，不如食自助餐啦。 吓， 好嘛？ 又嚟？ 系啊， 食咗2晚自助餐咯。我哋今晚食葡国菜啊。 咁啊 ，A 都好。大三巴后面有一间咧，好出名嘅。 喂，咁啊，快啲买埋手信，我哋去食饭啦。 好。系喂，啊，周哥啊，点啊？有练歌啊嘛，梗系有啦。星期三影相，星期四得唔得啊？系啊，唔好意思，唔，哎呀，知 ，OK。我走返你嘅时间啦。係嘅。好係咁唔好意思啊。 做咩咩事啊 冇啊做哥搵我佢话星期三去影楼影相。哎我一早讲咗嗰人唔得啦嘛咪叫佢改改囉。佢星期四影点知佢啱啱打嚟话改唔到。哎一定要星期三。哎其实呢啲係相就㗎啫就话我唔得咩係咪 咁你星期三系咪唔得啊吓、啊、 我得。但我唔信，我唔中意佢次次都就嗰啲廉就我，话晒啊，我啊早过佢出道， 我仲攞过一次最受欢迎男歌手，嗰、那个 Lily 咩嘢？乜嘢都未攞过，一次都未攞过，我凭咩要就佢先？嗱，你话系咪先？啱唔啱啊？ 嗱，飞哥，你咁样会唔会唔系咁好咧？如果你星期三咪得嘅，你咪赢咯。 本来得，不过而家唔得啦。 咩事啊？ 咁样嘅，我想约你咧，星期三上深圳，我想染下个头啊，有少少色彩好睇啲，再练脚。唔、啊、我呢轮咧练歌练到攰啊，唔好成日都要做嘢啊嘛，散下心啦，你陪我去啦，好唔好啊？ 飞哥，去埋今次都得、 哦， 不过咧你要应承我， 嗯、 跟住落嚟咧。真系要专心练歌，好唔好？ 好，诶，咁就系噶咯，应承咗我噶啦吓， 你系噶啦， 我应承，我应承。阿伟，周哥，系啊，任飞啊，下个月底做 show， 几时彩排啊？吓、啊，仲要等通知啊？听日得唔得闲？得，哦，我上嚟揾你啊。诶，周哥，音乐会嘅老板要见我，咩、事啊？知唔知道？ 一阵咪知咯。哦、你入去等佢，佢好快到。 咁、你唔入去嘅咩？ 佢净系见你咋、 哦 啊？喂，记住啊吓，有乜嘢咧，尽量就住老板嚟讲，你唔好顶撞佢啊。 收到啦，我哋啲好识做嘅，放心。 你系任飞啊？你好，我系蒋太。 蒋太你好。 我后生嗰阵都几中意听你啲歌。 多谢晒，多谢蒋太，多谢。 系咧，你最近好忙啊？ 唔系啊，都系忙演唱会练下歌啫嘛，冇咩其他嘢。 系咩？上次影相，我买咗啲燕窝蛋挞想影楼请大家食，点知咁啱你冇出现、啊。听阿 Jo 讲，你嗰日咁啱唔得闲，有其他嘢做。 系 啊，对唔住啊，蒋太，我。早轮出面系有啲嘢忙紧，忙完噶啦。我而家咧全部嘢音乐会行先，我唔会搞其他嘢，你放心。 我都唔系咩意思嘅，个个都有自己忙嘅嘢噶啦吓，得闲啲嘅好打都有限，你话系咪？ 系唔好意思啊，我唔系好识讲嘢嘅。 唔好咁讲，飞哥你咁勤力做嘢，家庭负担一定好重噶啦。系咧，你有几多个细路啊？ 哦，我离咗婚好多年啦，冇僆仔，冇小朋友啊。 系咩？咁有冇谂住再组织家庭？ 边有本事？我自己都照顾唔到自己，冇啦，唔想女人啦，真系冇。 都系嘅，不过如果有啱嘅，结婚都好嘅。系咧，飞哥，而家有冇拍下拖啊？ 叫做有个女朋友啦，不过未啊，未，而家都系。第一步啊，好冇谂咁长远啊！ 如果系好女仔嘅，早啲结婚都系件好事嚟嘅，修心养性，专心做嘢。如果唔系嘅，就无谓拖拖拉拉啦。 明啊，明啊，系啊，我同意。 蒋太，我咧做嘢一向咧都系睇长线，睇远啲嘅。值得投资嘅，我就一定会投资，无论系投资时间定系金钱，我对我嘅眼光好有信心。 系明白。 今次嘅演唱会用翻你上次1997年长夜将尽见光明做主题， 系， 因为咧我对搞音乐会呢啲好熟，好有信心，特别系长夜将尽见光明，好有意思，好正能量，你明唔明啊？ 明，梗系明啊，明，我明你讲嘅。 我咧讲嘢咧就一向快人快语嘅，你唔会怪我噶 嗬？唔会，冇事。 见你最近同一个喺便利店做嘢嘅女仔行得好埋，你仲揾佢唱和音。 佢唱歌 OK 噶，唔系有问题系嘛？ 有冇问题就睇下飞哥你点睇啦，同埋用咩角度睇。如果我捧嘅系你想腾飞。即是李莉莉、想哥、藤仔和你任飞，最理想的当然是你们四个一起飞啦。下一步进入国内开巡回演唱会，我有晒全盘计划的啦，就是看看你有没有信心做。 不用听着了，蒋太，我不知道谁来，我不听着。 OK。我讲嘅都讲完啦，我嘅计划你都好清楚，我想听下你嘅计划。 哦， 我暂时冇咩具体计划，不过你放心啦，我谂得好清楚噶。 咁介唔介意我俾啲意见你参考下？ 哦，梗系唔介意啦，随便随便。 专心唱歌事业，你都几十岁啦，有冇六十啊？ 有有有，啱啱踏入六十。 唔好挂住拍拖啦，阻住住你啲事业发展。最重要嘅系机会咧，唔系时时都有噶，错过咗就冇噶啦。 哦， 我赶时间啦、 啊， 我走先。你去边？使咪兜埋你啊？呢、這个时间咧，好难截车噶。 我 地铁咧呢啲时候咧都好逼噶，你记住啊，你系理想腾飞最后一个，亦都系最重要一个，飞唔飞到咧就系睇你噶啦。 唉，知道，唔该晒啊，蒋太。 喂呀，任飞啊，你搞乜嘢啊？ 咩搞咩啊？喂。我介绍先，嗱佢咧就系帮我唱和音嘅阿淑明， 唉唔使帮啊，唔使帮啊， 点解啊？ 哦，点解啊？ 点解？我问你哋点解啊？真啊，你系咪得罪咗阿蒋太啊？你搞乜嘢啊，大哥？ 我冇得罪佢、啊， 冇， 我冇啊。 咁点解蒋太突然间话唔要你啊？到底发生咩事啊？ 吓？点解会咁噶？但系个演唱会叫理想腾飞。咁我任飞咪飞唔起咯，冇咗个飞字，冇理由噶，又冇得掹啊！ 大哥，而家个音乐会叫理想奔腾啊，揾咗专唱民歌嘅斌哥填你个位啊，大哥。 点解会咁噶？咁点算啊，飞哥？ 点解会咁噶？咁我点啊？ 我君心里常觉有顾虑，前景感到崎岖。人生有若游戏，他朝总有转机。如果君心碎，常暗自下泪，何必感叹唏嘘。还希你莫嫌弃，这一曲送给你，我愿能助你郁结消除，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乐运解困寂寞，此刻望你识取。我君他去，惆怅未入睡，难堪怎冷空虚？还请你梦向谨记，这一曲送给你。新乐趣，我愿凭乐韵解君寂寞，此曲望你识取。如果君他去，惆怅未入睡，难堪怎冷空虚？还请你梦向紧。送给你，请君你梦向谨记，这一曲送给你。 片段人间，明天大结局。 多谢晒蒋太， 蒋太啊喂，我中意蒋太，蒋太， 掌声，掌声，掌声，多谢。 有啊， 卡文， 卡文， 好嘅，卡文， 好嘅， 下啊！ 要知后事如何，明天继续。